你好，我是郑雨迪。说句实话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写完这36篇技术文章的。一周3篇的文章接近近万字，说多不多，对我而言还是挺困难的一件事。基本上我连续好几个月的业余时间都贡献给了写作，甚至一度重温了博士阶段被论文支配的恐怖。我想，这大概也算是在工作相对清闲的国外环境下，体验了一把997的生活。这一路下来，我感觉写专栏的最大问题，其实并不在于写作本身，而是在于它对你精力的消耗。这种消耗甚至会让你无法专注于本职工作。因此，我也愈发的佩服能够持续分享技术的同行们。还好我的工作挺有趣的，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上班写代码，只是一到下班时间就碾了，不得不应付编辑的催稿，回家码字。我在写作中途多次感受到存稿不足的压力，以至于需要请年假来填补写作的空缺。不过，最后做到了风雨无阻、节假无休的一周三更，也算是幸不辱命吧。说回专栏吧，在思考专栏大纲时，我想着最好能够和杨晓峰老师的 Java 核心技术专栏形成互补，呈现给大家内容相对来说更偏向于技术实践一些。因此，有读者曾反馈讲解知识点是否太偏不实用，当时我的回答是，我并不希望将专栏单纯写成一本工具书，这样的知识你可以从市面上任意买到另外一本书来获得。我更希望的是，能够通过介绍 Java 虚拟机各个组件的设计和实现，让你之后遇到虚拟机相关的问题时，能够联想到具体的模块，甚至是对于其他语言的运行时，也可以举一反三，相互对照。不过，当我看到 Alexey 他介绍 JMH 讲座时，发现大部分的内容专栏里都有涉及，于是心想，我还能够在上述答复中加一句，看老外技术讲座再也不费劲了。还有一个想说的是关于专栏知识点的正确性，我认为虚拟机的设计可以写一些自己的理解，但是具体到目前 Hotspot 的工程实现则是确定的。为此，几乎每篇专栏我都大量阅读 Hotspot 的源代码，和同事讨论实现背后的设计理念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也发现了一些 Hotspot 中的 bug，或者年久失修的代码，又或者是设计不合理的地方。这大概也能够算作写专栏和我本职工作重叠的地方吧。我会仔细斟酌文章中每一句是否可以做到达意，即便是这样，文章肯定还有很多不足，比如叙述不够清楚、内容存在误导等问题。许多读者都热心地指了出来，在此感谢各位的宝贵意见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我会根据大家的建议，对前面的文章进行修订。专栏虽然到此已经结束了，但是并不代表你对 Java 虚拟机学习停止。我想，专栏的内容仅仅是为你打开了这边学习的大门，里面的风景还需要你自己来探索。在文章的后面，我列出了一系列 Java 虚拟机的相关博客阅读资料，你仍然可以继续加餐。你可以关注国内几位 Java 虚拟机大咖的微信公众号，阿大个人认为是中文圈子里最了解 Java 虚拟机设计实现的人，你可以关注他知乎账号。你假笨，原阿里 Java 虚拟机团队成员，现 Perfuma CEO。江南白衣是唯品会的资深架构师，张小郎是美团基础架构部的技术专家，杨晓峰是前甲骨文的首席工程师。如果英文阅读没问题的话，你可以关注 ClickClick Alexey。以及 Nissan 的博客，你也可以关注 Java Virtual Machine Language Summit 和 Oracle Code One 中关于 Java 虚拟机的演讲，以便掌握 Java 的最新发展动向。当然，如果你对 GraalVM 感兴趣的话，你可以订阅我们团队的博客，我会在之后考虑将文章逐一的进行翻译。那么，其他的阅读材料呢？你可以参考阿大的这份书单或者这个汇总帖。如果这个专栏激发了你对 Java 虚拟机的学习热情，那么我建议你着手去阅读 Hotspot 的源代码，并且回馈给 OpenJDK 的开源社区。这种回馈并不一定是要提交 patch，也可以是以 bug report 或者改进建议等等。我也会不定期的在本专栏中发布新的 Java 虚拟机相关的内容。如果你有想要了解的内容，你也可以给我留言反馈。最后感谢一路以来的陪伴和支持，谢谢你。后会有期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